肯定叔叔来了。 哎呀，叔叔，欢迎欢迎，我真是想死您了。 小明，你又长高了，叔叔都快认不出来你了。 王楠，快进来，一路累坏了吧？小明，快把叔叔行李箱拿进来。都这么大了，怎么还跟个孩子似的？ 没事，自己来。 咋了？我哥呢？ 你哥在小区门口等你呢。你们肯定是走岔了，我马上给他打电话。 叔叔，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好朋友麦克，他是美国人，现在就在我家住。 叔叔您好，很高兴见到您。 你好麦克，你的中文说的可真好。 过奖过奖。 哎，王楠，我怎么没看见你啊？ 哦，哥，我刚才坐出租车直接进来了。 我说呢。 来，王楠，别光顾着说话，喝点茶吧。 好的，谢谢。 妈妈，楼下新开了一家上海餐厅，我们请叔叔吃上海菜吧。 好啊，王楠，饿了吧？我们去楼下吃饭，你们哥俩边吃边聊。 你好，这是菜单，请问你想吃点什么？ 王楠，上海菜还是你比较懂，你来点菜吧。 好啊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要蟹黄豆腐、豌豆牛肉、蜜枣山药和生煎馒头。 王楠，你点的不够，我来。再加一份糟溜鱼片，一份清炒四季豆，再要两屉特色小笼包。 好的，请问几位想喝点什么酒水饮料？ 我们要一瓶红酒，两瓶冰红茶。 好的，请稍等。 来来来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干杯！ 干 杯！干 杯。 王楠，多吃点。王楠，麦克，你们都吃好了吗？ 吃好了， 特别好吃。 那我们走吧。服务员，结账，帮我打包。